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泰国9月2号举行了联欢会，伊朗和尼泊尔6号分别举行了座谈会、图书展和宴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后强调，今天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全体人民以一个思想来实现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和任何敌人都不敢侵犯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向全世界大大显示其威力。另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秘鲁中央庆祝集会9月6号在利马举行。